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的一档夜间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这些情感的问答问题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的，那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问题来参与。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今年呢是26岁，我交了一个男朋友36岁，我的男朋友呢以前没有结过婚，他36岁没有结婚了是因为他是一个事业型的人，过去他家族有工厂，那么过去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就一直在和他的父亲忙工厂的事情，现在他们家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在工作上特别的忙，投入精力特别的多，所以呢他过去他说忙到没有时间谈恋爱，现在也是这样的。和我在一起之后呢，他很认可我，那么他的父母我也都见了，我和他相处也有快8个月的时间了，他也表示愿意和我结婚，但是呢他工作很忙，所以平时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其实是挺有限的，有的时候他下了班了匆匆忙忙过来和我吃饭，只用20分钟的时间，匆匆忙忙扒拉两口饭他就走了，有的时候是他点了菜，他告诉我说对不起，他吃两口就得回到他的公司去处理没有处理完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基本上的约会呢都是在他公司附近，往往是点了菜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慢慢吃，他也说了他比较喜欢我这种独立又乖巧的个性，这些呢我也都能理解，我总是觉得就像是在一艘船上，他是那个掌舵的，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可能船就没有办法往前走，所以呢我尽量的去理解他哈。 嗯， 现在是他们家已经提出我们要结婚，他也对我说我们要结婚，最近我妈妈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妈妈说你要和他结婚了，结婚以后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你可以一直过下去吗？你想找的一个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这些问题吧就像是突然触动了我一样，一方面我想找一个成熟的有能力的这样的男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很羡慕我的同学朋友那种男人和女人在一起过过日子，做做饭，带着孩子一起到公园去这样的生活。 嗯， 所以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和他结婚之前做什么样的考虑呢？ 太可怕了，结婚之前然后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考虑。那你将来幻想中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选择一个人相当于是选择了我们未来的多少年之后的一些生活模式。 对对对。 是吧？ 嗯， 你选择了一个像你说的一样哈，你同学的那种可能平凡型的这样的 伴侣呢，然后你可能就会过着正常的生活，比如两个人可能挣钱不多，但是呢感情比较不错，然后生个小孩子，然后俩人一起做做饭啊，然后打情骂俏，然后每天你侬我侬，然后去公园散散步，过这样的生活、 嗯、 啊。如果按你现在这个描述来讲的话，可能你这个先生可能会比较忙，然后呢他可能感情也没有那么浓烈， 嗯， 还是一个比较疏淡的人，所以说呢可能你跟他结婚之后，你的生活可能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孤独寂寞的，可能大部分时间你需要自己去度过，因为他要有更多的精力去忙他的事业，然后支撑这个家庭。但有可能你们的生活条件跟水准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你可能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呢情感上的这种浓度， 嗯， 我觉得不会太浓， 嗯 啊，所以说你妈妈让你考虑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到底要什么生活。如果你觉得你没问题 OK 啊，你支持先生工作，然后你可以安分守己在家里做一个主妇，然后不会抱怨，然后也会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独立啊，美丽，然后又不会抱怨，然后也会安分守己啊，所有的一切你都美德都在的话，你又可以忍受寂寞，我觉得这个男的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很多女生跟我讲说，其实她并不喜欢男的就太黏着自己，她希望男生有自己的事业啊，希望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这个价值所在。但有的女人就不一样，有的女人她感情是很需要呵护的，她的需要有男人天天陪着她啊，天天就是就是把生活中两个人的这个粘度非常非常非常高。所以说呢，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属性，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婚姻适合你的，你这些都得考虑清楚，这就是你要想的东西。 所以这个现在有这个思考也不错， 嗯， 也不晚， 不晚不晚。 对、嗯、这个贾佳老师的提示是，其实要说给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男生和女生们，在我们没有步入婚姻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嗯、你来问问你自己，你想过的未来生活是什么。 是 有人想过的未来的生活，你可以想象一下和对方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就愿意和对方手拉手到超市去买买菜， 嗯， 然后回家煲煲汤， 对， 然后周六的时候周日的时候两个人窝在家里一同看个片子， 嗯， 哎，这是一个平凡的小康生活， 嗯， 那你就按这个模式去找。有人呢，可能就是喜欢那种说，他忙他的，他赚钱、嗯、没关系、嗯嗯，我有钱，我和闺蜜去喝茶、购物、聊天，一年我们有一次安排旅行就可以了。 嗯， 将来有孩子，我自己有能力，我自己管，我自己带。当然，想象和真实情况， 我现在觉得很多人其实很幸运了，就在他结婚之前，还有些像就类似我们的这样的节目，就会给大家提醒。像更早一期的人，但大家很年轻的时候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其实并没有想到你选择的这个人，就是很大程度决定了你未来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嗯、 很多人不知道，觉得哎呀，非找人结婚就算了，然后婚姻再说，然后就会发现你选择这个人的基调就是你未来婚姻的基调。 嗯 啊，所以说呢，是好是坏，这个我觉得不方便评价，就是合适就好，没有好和坏。 对。好，再看下一位哈、啊，问我们问题的，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现在觉得挺别扭，挺难受的，因为和男朋友分开是我主动提的， 嗯， 但是呢，男朋友的手机里呢有我们俩的一些亲密的视频， 嗯， 然后我让男朋友删了，男朋友前男友告诉我说他想留下来做一个纪念，因为是我主动提的分手，他觉得他还是很爱我的。 嗯， 我现在为这个事情嘛，就觉得有点睡不着觉，焦虑，我该怎么办啊？ 简直是个定时炸弹。 啊，对， 我一直跟这个劝我身边的朋友们啊，就尽量少拍这种东西啊。当然小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真的是未来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当然， 一旦某一个节点对方不高兴了，流出来啊。小则是损失名誉啊，大则那就不堪设想了后果啊。 嗯， 所以说这种东西呢，闺房之乐无可厚非，但是真的要考虑说乐完之后会不会乐极生悲这个东西。 嗯 啊，我劝你还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还是尽量的把这个东西给清理掉，以后不要再拍了，不要、留这些把柄，不该有的把柄在别人手里，这非常不安全。嗯 嗯，这件事情是只能通过沟通去解决了哈。如果男朋友确实存着的是，比如说觉得你和我分手了，但是呢，对我来说这是一份美好回忆，我想存留。如果确实是这样一个心情的话，那么你还得去好好沟通。比如说，你可以告诉他， 你认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完了，这个再存着不合适，对你不合适， 对 他也不合适， 对对对， 他未来也会有新的感情，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合适的藏品，收藏品，对，你也可以告诉他，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如果你对你的前男友还是比较了解的话，就是在现在，其实用平和的比较平和的一个状态，也用坚决的一个心态去和他沟通，就是你坚决不希望这样的收藏品在他那儿。 而且你千万不要得罪他，你知道如果一旦得罪他，他一不高兴了，因为这个东西影像的东西他即使删掉了他有可能备份，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东西我再次提醒大家，尽量的就是尽量的不要就给人这些不太好的把柄，让自己被动很不好。 对，这个确实是提醒所有的女孩子们啊，是这样啊。现在主要是拿这个手机啊，太方便了。 太方便了，是。有时候可能偷拍你都不知道，有可能。 对对。而且有些时候大家在感情好的时候，大家还觉得哎呀拿手机拍一下我们两个人，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事情啊。 是对。 那女生们，你们真的要拍什么的话，你们也得拍在自己的手机里。 是的是的。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毕竟有一些时候在这样就是情感结束啊，或者在这样的什么时候，对女生来说，这种拍了两个人亲密关系和亲密行为的这样一些视频也好，照片也好，往往对女生的伤害会更 大 一点。 对 对，这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社会认知，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那我们的这样一些传统印象当中会出现的，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东西流传出去，一定对女生的伤害会更大。 对对对， 是吧？所以这是要小心啊。另外有一位女生问道，说我和男朋友啊，我们俩谈恋爱一年半，现在是结婚，要结婚了，但是被这个彩礼的事情就给难住了。我男朋友家里面呢是有条件的，但是我这个父母呢要的这份彩礼啊大概是11万，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行情的价格吧。我父母要了这个彩礼，男朋友，我对男朋友说了，男朋友就不高兴了。男朋友说，现在为什么把结婚弄得像谈生意一样？他就是不愿意和家里一起付出这笔彩礼。他父母呢，都是城市的，大城市，一线城市。他家里有这个条件，而我父母呢是在一个三线小城市，我们那儿的风气就是这个样子。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没有跟他说我们那儿要彩礼的事情，是因为没有到谈结婚的地步。到谈结婚的地步，当我说出我们那儿是要彩礼的，11万其实已经是我们那儿比较低的价了。我父母并没有要高价，但是呢，他特别是他父母就觉得这不是卖女儿吗？怎么可能呢？这11万拿给你们，你们可以买别的东西，我们也不想把这11万当作彩礼送出去。他父母就是这个态度，那我该怎么办啊？我觉得特委屈。 因为当地风俗吧，我们也不能说批判，或者我们不能去评价，但是因为你毕竟找的不是当地人，所以风俗呢也其实也没有必要完全按照当地的来啊。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可以跟父母做一下沟通，就是两个人怎么能让两个人的，怎么能让两家都舒舒服服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又有仪式感，然后又有觉得互相尊重，然后又能把这个婚好好的结成，这也是考验你们未来相处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很多人就是因为可能彩礼啊，或者说筹备婚礼的时候两个人就闹翻了啊，这个就很常见的这样一种家庭矛盾。所以现在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你要认清楚你现在找的并不是一个本地人，所以说你现在拿你当地的这样一个风俗去要求他，他可能心里会不舒服。另外我不懂啊，就这个彩礼是不是应该还有回礼的。因为很多人就说可能男方出一个什么彩礼多少钱，可能女方还得回礼，相应的也有一个东西啊。如果说你们两家就决定说这个东西没有意义的话，大家互相让一步或者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方式，我觉得都是可以坐下来聊的。比如说大家不舒服叫彩礼的话，那可能比如说你们在装修或者买房的时候，那父母都出一笔钱，可能也是这个钱，但是可能会相对来讲让他们心里比较舒服一点啊。我觉得商量一个舒服的方式，或者你们各自回家跟各自父母商量都是可以的，人家我们目的是要结婚嘛。 对啊，你知道吗？咱们这个国家哈，这个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彩礼的风俗， 很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讨论这个彩礼的问题哈。我们也有这个嘉宾会认为这个风俗是应该要遵守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风俗这个势力还是蛮强的。 是是是。 但是呢，我们事情是可以变通的。 对。 你比如说，哎，我曾经看到过。在网上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网友，他们家是江浙的，你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这个我们不知道收音机前是不是也有江浙的朋友们哈，他们那个地方的彩礼到了88万这个地步 啊、 对，要拿88万的， 太可怕了，一般人结不起婚了。 对，但是呢很多人家是这样的，就是88万是说出来的 啊啊、 实际上拿了这个彩礼也会退回去的，就是留下、比如说哈，女方家里边男方你给我送来了88万，那么女方呢可能就是等你们结婚以后80万都是退给你的，我可能就留了8万， 就是个仪式感、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那么诚心的娶我女儿拿88万来、对吧、你拿了88万来，那么这边女方的父母呢也有，这都是通常都是大家说好的、那么我们只留8万，然后这个80万会给你们也退回去的。如果反而是如果没有按约定退回的，比如说多留了，比如说这个见到钱可能有点别的想法了、我没有给你退回去。假如啊，我们说好的是你给88万，我给你退8万，我给你退80万，那么可能我没有这么退，我可能是我只给你退回了60万。这样的女儿在婆家还会被人 是的，你会看不起， 瞧不起的。对对对，所以这个我只是从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帖子哈、是这样说他们当地风俗的，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确实是某、 我前年也是听到有一个我的一个朋友讲，他说他们那边现在是18万，我当时还挺吃惊的，我说这个18万是什么意思呢？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说就是好像一个约定俗成，都是这个价，就是只要结婚要拿18万出来给对方，但对方呢也会回礼。 对， 对方可能对方家庭女方，比如说她的嫁妆有可能是什么16万或者怎么样，她也会有相应的一个，反正就两家都有一个心意的表示吧。 对 啊，这样的话就促成好像说啊，你财大气粗，我也财大气粗，这样互相我们有一个跟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啊，财力上呀、物力上的这样的一个互相对等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嗯、 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民间的这种文化吧啊，我们不能说好和坏。 虽然我非常赞同她男朋友讲的那一句话， 是是是， 就是她男朋友说了，怎么现在结婚都变成做生意了 啊！对，像做生意一样， 像做生意一样，要谈谈这个来多少钱，我们才能结这个婚？你出多少，我出多少哈？虽然确实是有点那个意思，好像和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对结婚的那个向往不一样。结婚不就是因为爱、两个人走到一起嘛？但是结婚一旦要落到这个形式上，确实是拿大家都拿钱拿彩礼，这个确实有一些人没有这个文化习俗的是很难去接受的，没有这个传统习俗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好评论，因为我们国家这么大，各个地域它确实是有不同的风俗和文化。 对， 那么我们确实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可能在恋爱要结婚，所以该遵守的习俗你可能遵守起来，你其实对对方来说你是不为难你的他。 是的， 是吧、你可能你没有为难你的他，但是呢我们想一想，我们能不能想出一些变通的办法来。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些钱我们要拿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大家都是应该积极的去商议，而不是说你们家怎么这样？你们那儿还要彩礼啊？要彩礼我不娶你了， 对， 这就麻烦了， 对对 对，对不对？ 对 方父母要说，哎呦，你们家怎么这样啊？要彩礼这不是卖女儿吗？ 对， 你想想这句话，在一对结婚的人听来，那是多难受的一件事情啊！如果对方的父母是说，哦，你们那儿要彩礼的风俗啊，哎，我们还真是没想过这一层。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 对， 如果大家都是抱着这个态度，那么这个婚结起来可能就容易很多。 而且这两家的这个相处也会啊，通过这件事情可能会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对呀、是的， 很多人仇恨就是在结婚前埋下的， 你说的 看不惯啊，互相看不惯，但没有讲出来，但日后一旦有突破口，一定会就旧仇新恨一起来，那时候就很麻烦。 对对，所以两家的风俗不同， 那么在婚前呢，确实两个新人， 嗯，还是建议两个人互相去跟对方的父母啊，去跟自己的父母去商量，说大家互相让一步啊，你这边看看能不能就是说，少一点或者怎么样，他这边能不能就商量说啊，我们尊重一下他的习俗啊，大家互相让一下看看，啊，其实11万可能对一个城市家庭来讲不是说很大的数字，他只是觉得不太舒服，但习俗让他不舒服了。 那或者他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层，可能一下子比较突然，这都也有可能，所以还得让你的男朋友，你还得和你的男朋友好好沟通一下， 对， 然后大家想积极的办法哈。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一位男生他说，我不太会给女孩子买礼物， 嗯， 前两天呢女朋友过生日，我就给她挑了一个生日礼物，这个生日礼物呢其实也并不是很便宜，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000多块钱，我给女朋友呢花了800多块钱， 嗯， 买了一个生日礼物， 嗯， 没想到呢我的女朋友收到之后就不高兴了，她说她一直在跟我暗示的不是这个，不是这款礼物，而是她想要的另外一样东西。另外一样东西呢，其实她就是想要一个，给她新换一个笔记本。我是觉得笔记本那个东西好像不大像生日礼物，我一直都觉得礼物这个东西不就是女孩子喜欢的一些东西吗？我还特意问了我周围的女生，所以给女朋友买的。 嗯， 没想到为这个她就不高兴了。 嗯， 我就想问一下，挑选礼物对于男生来说，我已经是尽心了。 嗯， 但是女朋友还是挺难伺候的，她又不直接告诉我，她说她暗示了我好几遍，她想要的这个笔记本电脑。 嗯， 那我就想问一下哈。我想知道的是，和女生相处，我不知道女生的暗示是什么意思。 我在想，就是前两天看了一个，就是关于直男礼物，然后爆雷的这样的一个调查表， 哦， 然后各种各样奇怪的礼物，什么印着两人照片的杯子，然后一面永远爱你的锦旗，就是全都是这种男生自以为是花了心思，然后也很创意，然后让女生哭笑不得的这样的礼物表， 哦，真的， 哎，把我笑得不行了。就是其实很现实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节日哈，是我们以前都想都想不到的啊。你现在节日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节那个节，什么光棍节也变成节日了，很多节。这节日呢，那表达这个爱意的这个最好方式送礼，但我觉得送礼的真的是一个精髓，就是投其所好。 嗯， 你去看那个什么送礼指南，然后说送什么，这个未必是对方需要的。 嗯， 我觉得对方需要是最重要的。包括那个女孩，可能我相信她此刻的心里可能真的是就是受到了10000点暴击哈。嗯，就是她一直在暗示你，但肯定是我估计都已经明示了哈，可能有意无意会跟你讲说，哎呀，电脑旧了或者怎么样。 嗯， 我觉得作为男朋友啊，真的是如果一旦是有这样的，就听到女朋友这样的这种明示的话，其实已经应该是很啊，应该很自觉、很主动的去说啊，要不要啊？就等你生日的时候，我送你一个新的笔记本啊，或者怎么样？可能这个笔记本可能在你心目中的价值可能有点太贵啊，我不知道什么品牌，但是笔记本呢，可能是上千，或者说甚至可能是5000-6000，甚至更高的价格，可能你会觉得。可能对你来讲不是非常的， 你可能没做这种心理准备， 对，可能是没有觉得说送你这么昂贵的礼物。 嗯， 但是一旦你说你或者说你就跟他商量说我生日的时候大概会送你什么样的礼物，如果对方可能觉得不太那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也未必有一个这样惊吓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而且花的钱也没有得到好结果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还是提醒就是那直男不要去按照那个你们的思路去想，真的是要去观察女孩喜欢什么啊。 不过在这儿我也挺想跟女生们说哈，这个不知道男生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女生可能这样的心态更多一些，就觉得他买的礼物不合我心意，所以才会有贾佳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直男礼物的这个大曝光哈。 对对对， 对。我想说的是，恋爱中也好，生活中也好，礼物虽然很重要， 嗯， 但是我们也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礼物 90% 都会不合我们的心意， 都会失望，真的是失望。 对对。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嗯， 我们应该是更高兴的接受。 对，对， 就是他还是一个愿意给我买礼物的人。 是的， 他一定是这个努力了，付出心血了。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一些礼物很奇怪，他可能是把什么单位发的东西拿来了，或者是他放在抽屉里大概100年都不用的一个什么东西，他转手送给我了，那个是排除在外的哈。那我说的是，他真正确实是他用心想给你挑礼物，但是未必挑得到你的心里去。幸运的话，我们知道，哎，那个特别明白你心事的那种， 那肯定是 洞察力，哎，洞察力很强的，对对对。但是大多数直男可能就是这样的。 是的，我曾经收到一个最奇怪的礼物是，因为我当时也是生日嘛，然后当时他就是当时的男朋友问我说想要什么礼物，我说说我今年就是命里需要带一个有马的这个元素的这样的东西。我当时会想他送我什么，送一个小马的那个公仔，或者说怎么都可以啊，或者说更好的想象是包包上可能有一个马的图案呢，或者之类的啊。结果他送我我当时满怀期待说啊会送我什么礼物呢，结果当我生日的时候他给我拿来了一个他小时候的玩过的一个乐高玩具，上面就是一个小马。我收到那个礼物我几乎是崩塌了。你知道我的这种失望和绝望吗？ 知道，但是人家会觉得人家特别有意义，人家拿人家小的时候最珍贵的玩具。 对 对, 对，但是他跟我讲他小时候就是为了这个玩具，他曾经说啊多么期待，然后用了多么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换来的这样的一个小玩意儿，一直留到现在，也留了快30年了。就说他给我讲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分手之后，我后来想了想说，其实当年他真的还是说是去用心思去想为你去做什么，只是他做的东西未必合你心愿。 对， 因为我们内心里都会有一些这种小公主的这样的一些盼望啊，希望能得到真银珠宝，希望得到城堡，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更其实用物质来去物化 衡量 啊，来去标价的东西。但是其实很多人他脑子里有时候是很纯情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对， 他只是觉得哎，我能用什么心意表达我对他的爱跟我对他的这个情感呢。所以说呢，我觉得当然女人是很希望说对方像解语花一样啊，你不用说就知道买什么，但是真正能做到这样的真的很少很少。要不你真的是这找了一个这种很木头的男朋友直接就告诉他算了。 对， 哎，我现在就学会了这样一点。那现在比如说有人要送我礼物的话，我想想，我说好吧，我说我现在缺一个什么什么颜色的口红，我现在正要去买没有买到，那你就给我买一个吧。诶，他可能给你买到了，他甚至还给你搭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其他东西，但是他你想要东西得到了，你也不会说特别失望。我觉得就是这两点。 对， 一个是理解别人啊，一个是放过自己，然后就直接告诉他。 对，好，谢谢佳佳。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或是我们几分钟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你爱咖 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听友和网友在节目中询问的。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广播频率是 FM107.3 AM1026， 您也可以下载像听听 FM 这样的手机客户端这样的 APP， 找到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这样就方便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这样一个在北京播出的广播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我是今夜思雨时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呢习惯这两年没有谈恋爱，所以呢就用社交软件约女生，有的时候呢也能约到挺不错的女生，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和这些女生呢要发展什么特别认真的关系，因为我总是觉得第一自己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要现在谈恋爱，第二在这种软件上约女孩子我就没打算和人家谈恋爱，约的目的呢也就是没意思无聊的时候约一个女生大家在一起了，然后呢应该是在两个月前我约到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子呢住的地方离我挺近的，就是因为当时住的比较近，所以大家呢也就约了，约了呢约了第一次第一个晚上两个人就有了比较亲密的关系，再后来呢我就想的别那么多接触了，按我过去的做法呢一般约一次就很少再约第二次了，但是这个女孩呢我们俩加了微信之后他就每天和我聊天，聊的呢还挺开心，越聊越多，聊到现在呢感觉哈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像就很顺利的变成了朋友，我能感觉出他对我有好感，我呢于是试探着又约了他一次，约了一次呢我们又有了比较亲密的关系，这是第二次，这次呢两个人聊天也聊得很多，好像相处起来也挺自然了，在这之后呢我觉得他有意把我们变成恋人关系，可是我自己呢就有点犹豫，一方面我觉得他挺好的，而且呢和他在一起好像聊天还聊得挺高兴，他也属于挺聪明的一个女生，可是另外一方面吧我就有顾虑，我觉得他约人一点都不手软，他属于你看熟门熟路的他就能约人的，那么约到了呢他也能很快就和你有亲密的关系，这个是我内心不大能忍受的，我确实是有双重标准 对， 我觉得我作为男生好像还可以，但是他作为女生这样做能做我女朋友吗？ 所以 我现在犹豫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人性就是这么复杂哈，就对自己，其实自己也使用这个软件，然后但是对软件上所有的人都有迟疑，一种就内心里其实还是一种比较轻视的态度，他会觉得这些人随便呀，但你没想你也是其中的一员，对方也会这样想，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标准会放松很低很低，对别人要求很高，他是这样的。所以呢因为我这个人一直的观点是我觉得平台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而是通过平台认识之后两人的发展，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不管你是在正式场合认识，还是说你是同学朋友介绍，还是说你相亲认识，还是说你在一些 社交软件认识的平台，让你们认识之后，然后你们两个活人在一起，那你通过你们的这种接触，然后通过你们的这个交往，包括你们的聊天，然后聊天完了之后的约会，然后都很舒服的话，我觉得这个关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以发展成这个情侣关系、伴侣关系，或者是恋人关系，或者甚至更好的未来发展成什么正式的男女朋友，然后向结婚方向发展的这样的关系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呢，这你这样的矛盾，我觉得其实是，在我看来是我还挺鄙视的啊。就是你要不然你就直接就是你做一个什么所谓的洁身思好的人啊，你不要去在这些平台出现完了之后，然后你又遇到好的，你又觉得别人又不怎么样 对 啊，你直接去一些好的平台，或者你直接去一些这种好的场合去认识一些所谓的正经的女孩啊。 嗯， 那你现在既然在这个场合，在里边了，在内了，你就不用去拿这个东西来衡量对方啊。对方也，我相信女孩也是靠这个感情，然后来引导着自己往前走的，也不是说她每见到一个人就约，见到一个人就跟人谈恋爱，不可能的啊。 对、 你相信自己的感觉。 对，所以其实我们倒是建议啊，如果你真是想谈恋爱的，男生和女生，其实如果想从这个想找一个人去谈恋爱的话，你尽可能的去找能谈恋爱的渠道去找另外一个人。 对，另外我还想提醒大家一句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对这个约不约已经很好像是很已经变得很随便，然后很不在意了。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很随意的关系哈、很容易让这个感情这种美好程度和这个认真程度稀释掉。大家很多人觉得，哎，约来约去，哎，你也可以跟我做朋友，我可以做朋友。很多人慢慢就忘了什么是感情，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两性关系的美好了。因为太随意得到了。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让这个东西来的更让自己珍惜一点会比较好，感受会好。 一位男生问了一个问题哈，说我最近啊认识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呢我正在追，我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想去更多的了解她。女孩呢和我一起吃过饭，没有和我看过电影，没有答应和我看过电影，吃过饭，喝过咖啡，吃完饭呢散步，大概散了有那么一站地，她自己就约车说要走，我要约车送她，她死活不让。反正这个女孩呢就是比较骄傲，条件也比较好，我自己条件也不差，我呢是1.86米的个子、而且呢我自己一直是在健身的，那身材也还是不错的，我自己也是名校毕业，现在在公司里基本上很年轻，但是做到了中层了，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条件还挺好吧。当然他在我心中基本上是我认为有女神范儿的这样一个女生哈，所以我是很想能追到他，我能感觉到他对我有一定的好感。但是上一次在散步的时候，我问他对我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他当时就说还没有什么感觉呢。他说他觉得我不是和他一类人，而且他觉得我很难去懂他。我就想知道怎么样能懂一个女生呢，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不发朋友圈，不是他屏蔽了我，是他一年大概只有2-3张朋友圈里边的照片，剩下他就不发朋友圈的状态，我不知道他的生活是怎样的。我跟他聊天呢，他好像也是比较谨慎，说的也比较少。当然我知道他的工作，因为我们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的，可是我不了解他工作，我不认识他公司的其他人，我没有办法从其他人那了解，而且我也不方便到他公司去打听他，我很希望从他那儿了解到，他不发朋友圈，自己也说的很少，他又说我不能够真正的懂他，还说我们可能不是一类人。那我想问一下，究竟有戏没戏？怎么去了解一个女生呢？ 我觉得男生啊，追女孩要用点力呀、要用点心呐、但是这个男生刚才，我听他讲的说，吃过饭，喝过咖啡，然后没事的散步。然后我听到这个散步的时候，我就觉得未必很多女孩未必都喜欢走路的。尤其可能约会的时候穿高跟鞋或者干嘛啊。如果一个男孩约我出去之后是要跟我没完没了散步，我可能散一会儿马上我也会赶紧回家。我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约会内容。 但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看法啊，未必说这个女孩是因为这个然后觉得你们不是一类人。但是通过你的描述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不够努力。就你要了解一个人，一定是要用心思去打开对方的这个防备和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警觉，因为毕竟你们原来是陌生人发展的，然后你们现在如果想更进一步发展的话，一定是要去花一些心思去了解他。比如说，那你们吃饭时候聊什么了？然后你们散步的时候再聊什么？那大家不就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吗？然后你要细心，更细心一点，更细腻一点，去观察这个女孩的所有的喜好，还有他的感兴趣的内容。比如说你第一次跟他约会吃饭的时候，可能你看看他这个他到底是喜欢什么。比如说他喜欢看电影，那可能看电影的内容是他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约会内容，然后你拉他去压马路了啊。但有可能有些女生她很喜欢跟人一边走路一边聊啊，这个人就说你要去用点心思发现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的人，然后你根据对方的属性，然后再去拓展你们俩有可能在一起的这些约会内容，然后会让对方舒服一点啊。我经常遇到这种女孩回来就约会回来跟我抱怨说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就说其实她内心的抱怨指的是对方并没有给她一个约会的好让她舒服的内容啊，然后可能你花了钱然后也花了心思，但是对方并不满意。我觉得还是你的心思没有用到位。 对，另外有一个女孩问到问题哈，她说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呢，我们两个人合租了一套房子，我住一间卧室，她住一间卧室，我有男朋友，她也有男朋友，过去呢都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慢慢的呢就和这个女孩以前的关系很一般，最初也就是因为认识，大家合租了房子，因为房子的地点离他和我的公司都是比较近的，我们又都是找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大家住在了一起。那么住着住着呢，和他啊慢慢就成了闺蜜了，关系就很好了，发现我们还是有很多挺合得来的地方，而且呢我们一起吐槽一下相互的男票啊这样的一些事情还是挺有趣的。在关系还不错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算是真正的朋友了。前不久他家里边有事，他呢就要回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男朋友自己独自就过来住了几次，因为他卧室的钥匙他交给了他的男朋友，而我的男朋友呢是一个经常出差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啊，他的男朋友有好几次没话找话，非要到我这边来待一待，要不然就到我这边来找找什么东西，要不然就说那边的网不行了要到我这边来，或者总而言之就是什么样的理由都想到我这儿来坐一坐。我慢慢就觉得这个男生心思不正，可是我又说不出什么来，毕竟这个男孩子是一直在试探我，当然就不让他再到我这儿来了。那么我闺蜜回来之后，我就告诉她不要再把钥匙给男朋友了，不要让她男朋友单独到这个屋子来，为这件事情她一下子就跟我翻脸了，现在我们两个人虽然还住在一起是因为租期没有到，但是谁都不跟谁说话了，我想知道我做错了吗？ 你没有做错，但可能你的方式有点好像是冒犯了他，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说听你的描述的话，说这个男生可能似有若无的去找一些话茬跟你搭话，或者说找一些事情跟你接近，但是真正的就是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但很显然就是对方和这个男朋友真的是很信任的关系，我觉得。一般的女孩的话说我不在，我怎么可能说把钥匙给我男朋友让他可能会跟我的闺蜜去有这样的接触，一般的不会。但可能说这个女生呢可能对她男朋友他们的感情比较相信，所以你这样贸然的去给她说了这样一个事情，她可能觉得接受不了，也可能面子上接受不了，也可能是觉得你对她男朋友有些误解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确实比较敏感，因为毕竟没有发生什么，只是说你的猜测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和人相处是很难的，就你能够很周全的做到又让自己的提醒不造成一个不好的结局，又适时的提醒了对方啊，这个是分寸感是很难掌握的，所以可能你这次的不是说你做错了，而是你输在了分寸感上啊，这个分寸感是打破你跟这个闺蜜两个人亲密无间界限的这样一个很致命的这样一个原因吧。 说了也就说了， 对、 大家如果说朋友没得做，那也没有办法了， 是是是，没有办法， 对吧？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可能要往以后再考虑一下，大家可能再住在一起会很别扭。 另外，我觉得两个人这有些这个规矩的话，我就应该立一下。比如说，因为很多人在居住之前，大家是陌生人啊，后来成朋友了，但是呢，互相有些居住的原则，比如说我们都不带异性回家啊、或者我们都应该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毕竟是你俩是这房子主人啊，对方虽然是他男朋友，但其实按道理来讲的话，他是没有资格去到你们俩住的房子里来单独住的，这个很危险，万一少了什么东西什么的之类的哈、很多问题，那怎么去处理都是问题。 对， 我觉得应该提前就应该讲好这个东西，但是既然没有讲，然后又发生这么不愉快的事情，也说明你们俩可能不太适合，真的是不太适合真正做朋友，真的朋友不会这样的啊，真的朋友会互相尊重。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成飞播出。 有一个女孩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以前呢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也是为了自己赚学费吧，在一个同学也是一个女生的邀请之下，那我就去夜场去做了兼职，其实呢应该说当时可能那样的生活做着做着，一开始是告诉自己不要做这不要做那，给自己定了一些规矩，但是后来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容易。那个夜场呢只有我和邀我一起去的那个女生我们俩是知道的，当然慢慢的周围有一点同学可能也有察觉了，因为毕竟每天晚上都要出去嘛，有的时候满身酒气就回来了，但是我从来不在同学那里说起这些事情。我确实在我们的同学当中家境是不好的，为了自己能够赚更多的钱才去做这件事情，我也总是安慰我自己，我这是为了生存，当然钱已经赚够了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可能人还有虚荣心，因为赚钱还挺容易，又会想买更多的东西，换手机等等，这些这就是我的一段黑历史。现在大学毕业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公司里谈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挺单纯的男生，他在外地读的大学，但是因为专业很好，所以呢我们公司就录用他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男生，而且他可能来自于不是一线城市，观念也稍稍的保守一些，从他跟我聊天当中我就能听得出来，他觉得女孩子比如说应该少化妆啊，女孩子应该不要穿太性感啊等等，这样一些其他方面他都很好。我真的不敢告诉他我这段黑历史，如果他知道了我觉得他会崩溃的，可是呢我每天都揣着这段黑历史，心里觉得特别的别扭。 没有必要交代呀，为什么要非要像什么像犯人一样去交代自己所有的一切呢？因为人的成长过程中可能有很多阶段，每个阶段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些不同的选择，然后包括有时候会迷失，然后有时候也会彷徨，或者说有一些错误的一些东西，但可能比如过去了之后，然后现在的人生可能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过去的所有的经历，然后导致现在的重建啊，这是现在的你。我觉得如果现在你是个洁身自好然后又没有什么问题的女孩，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拿着过去的这所谓的黑历史去折磨自己，也没有必要折磨他，过去就过去了啊，没有必要再提这些事情啊，只要你的现在和你的未来你负责任就可以了，我觉得。 对，你没有必要想到要去交代。 对对对，是的是的。 不过在这确实我想说的是哈，就是一个人在一生中你走的路啊都有印记， 是的， 你所有走过的路都有印记，所以这就是我挺想告诉年轻的女生们，比如说不要轻易的去做一些将来让自己会后 悔 的事情。 对， 可能在我们特别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 一些困难， 嗯 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就像这个女孩一样，有一些女生说，哎呀，我不得已我要挣学费啊，有些女孩说，哎呀，我留到了大城市，房租太高啊，所以我找个人来包养吧， 嗯， 等等这样一些，有些人是觉得，哎呀，我想这个赚更多的钱，那么想让自己过的生活更好一点，我去夜场吧，这样赚钱更快， 嗯， 就是你们要知道，所有我们生命中做过的事情。这个印记都会留下， 是的， 即使没有人知道，它也会在我们的心里。它存下来的那个印记，是我们对人、对事，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 嗯， 就是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我们要把它这个，我们怕别人知道，从此我们有这样一段黑历史，如何如何？我觉得这都不是最大的事情， 嗯， 最大的事情，而是你可能看到了不同的人生， 对。 你可能拥有了不一样的态度， 是的， 和你同龄的人比起来， 嗯， 就这些都是人生的印记， 嗯， 而这些印记其实是抹不掉的， 对，是抹不掉的，就是即使你以为已经忘掉，但在你心里只要有一个突破口，一定会出来。 我不知道我们说的这些有一些女生们啊，男生们能不能理解， 嗯， 能不能了解， 他是不会理解的，因为人不走过这些弯路，永远不会知道当年走着弯路的辛苦和这些痛苦啊， 嗯， 一个走坦途的人，他不会理解说啊，我们跟他讲说啊，过去走多么苦，他不会理解的，因为感同身受这个事情，还很多事情是因为成长之后才再回头看才会有的感触。但我们现在只是说，我们有一些善意的提醒啊，就说很多事情不要太随意的让自己去经历和经过， 嗯，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在未来向你招手。 对，是的。另外还有一个女孩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同学在我们县里边的一个宾馆做服务员， 嗯， 然后呢我的同学呢昨天就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他看到我爸带着一个女的去开房， 嗯， 我爸和我妈平时感情挺好的，我一直都不知道他们之间有问题啊，我一直都觉得我爸是个好爸，而且我妈自己还觉得挺幸福的，现在怎么办啊，我从昨天到今天都要崩溃了，跟我妈说不说呢？ 这个该怎么回答呢？关系到自己的父母的 挺为难的一个问题， 关系到自己父母的一个事情。有时候呢，就是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女生，也是她跟我讲的，就是她有一次也是发现她爸爸在电脑上去查看一些黄色网站。 嗯， 在之前呢，他爸爸在他心目中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端正正派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形象。 嗯 啊，因为这个看黄色网站会有这个浏览的这样一个痕迹。 对。 然后他有一天，他爸爸用完电脑之后，他过来用的时候发现这个痕迹。那家里只有他和他爸爸两个人在用，其他人他妈妈没有用过电脑，所以说肯定是100%是爸爸用的无疑。 嗯， 所以在这个事情纠结了好久好久。我当时给他一句话，我说你假装没有看到算了，因为。这个事情爆出来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他爆出来之后，会让爸爸就带着羞辱，从此这个父亲的形象崩塌了。 对， 然后妈妈也会不舒服，说为什么啊？这个自己的老公会有这样的一些癖好，或者会怎么样？ 嗯嗯。 然后父女之间以后还要见不见面了？ 嗯。 每次看到女儿曾经知道自己的这些所谓的一些做的丑事之后，怎么再面对？ 对， 三个人都会不舒服。我说你干脆就当没有看到算了。 嗯， 他也是个人，他首先是个人， 嗯， 然后是你的爸爸。 嗯， 但他在爸爸的岗位上做的还算不错的。 嗯， 但是并不证明说他是神了。 对对， 人都会犯错误。 对， 这个错误如果揭开之后， 有的时候 后果是什么？你能不能承受？ 嗯。对，你倒是可以从侧面，比如说观察一下爸爸 和 妈妈的关系。 对对，我觉得你可以单独和爸爸聊一下，这是可以的。 对， 啊， 就是不一定直白的提到爸爸，有人看到你去开房了，不要这样说，可能 侧面聊一聊， 对，聊一下，了解一下爸爸和妈妈之间的感情。 有 的 时候确实 生活好复杂， 但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一念之差啊。 嗯， 比如说看到哎旁边有一个小鸟，然后快死了。有的人可能拿回去就养一下，哎，放生了；有的人可能哎，一下把它打死了。就有的时候人是会有一念之差，所以说呢，你让我们来给你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该具体给你一个什么样正确标准答案，因为这个东西关系到你们未来的一个生活。 对， 所以只能说做到一个提醒和一个假设。 对 啊，所以说至于怎么去做的话，我觉得还是你自己去拿主意。 好，谢谢贾佳。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情感心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来探讨。在广播节目中，如果您想讨论您的情感问题，需要把问题告诉我们，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然后可以发微信给我们留下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我人在痛在夜里疲惫，我用力把心握碎，我不敢流泪，我冷得颤抖入睡，只盼能让思念减少一点，才发誓不再为你伤悲，却发现心中还有一恋。我突然崩溃，我啼笑皆非。小姐在掩饰。